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Oh!

Tu ne l'as pas vu, il est là. Thank you.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。